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也欢迎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稍微提醒一下，那个我的讲到的逐字稿都会放在网站上，所以如果我引用的经文你不知道出处在哪里，我建议可以去看逐字稿，也许对理解有所帮助。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从十一节开始念到第四章第十一节，这当然应该是我们熟悉的经文，关乎我们主他的受洗和他在旷野受试探。由我来念经文，请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本机要洁净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进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到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落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是魔鬼的别名，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儿子的道，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宣讲和聆听你儿子的道，以认识他，以爱他，以荣耀他。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此，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能够领受这恩典，也帮助我们大人帮助小孩，小孩帮助彼此，能够领受这敬拜你的福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认识我们救主系列的第七讲，心服会有这个认识我们救主的系列，因为认知基督徒，我们总应该要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所以问，为什么基督徒要认识我们的救主？答案，因为基督徒就是蒙恩得救的人，而基督徒只有一位救主，上帝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去自己做万人的赎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台湾有一句话怎么说，股市名言，好老师带你上天堂，不好老师直接带你住套房。说实在，我今天聚会之前，我必须跟我们中间的股票专家确认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不论如何，信耶稣，你信对耶稣，的确你就上天堂；你信错耶稣，你有没有套房住我不知道，但是我很确定你上不了天堂。 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说，为什么要认识他？为什么要认识他？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他所差遣来的基督耶稣，这就是永生。然而我们也认知，认识主耶稣不是只是关乎我们未来的结局，也直接影响我们如何就活在今世。认识耶稣的人与不认识耶稣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很明显的差异，不是吗？确实，认识基督就是要上天堂，因为如果认识耶稣基督不叫你上天堂，你不需要认识他。但是认识耶稣也必然有关于你如何走上天堂。上帝不仅赐人永生，也指定人走永生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不是一般世人的道路。世人效法世界，基督徒呢？基督徒定义上就是效法基督的人。你不认识他，你如何效法他？你没有上帝儿子的样式，你怎么知道你是蒙上帝儿子拯救的人？你说你信耶稣，却不认识耶稣，也无从效法耶稣，你就不应该太确定你会上天堂。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喜欢听我讲到认识我们的救主，因为你应该想要上天堂。而没有一个上天堂的人不认识我们的救主。 See the double negative。 更何况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有他儿子的样式，好荣耀他的独生爱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耶稣，才可能爱他，才可能效法他，才可能荣耀他，以达到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容许我再多说一点，基督徒就与许多其他任何人有许多的问题，而基督徒最基本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不够爱他。你可以奉献，你可以有许多敬虔的行为，甚至保罗说有全备的信，你能够移山却没有爱，你就算不得什么。你可以周济穷人，你可以舍己焚身，却没有爱，就与你毫无益处。保罗所说的爱，我们之前有讨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叫你心里痒痒的那种感觉。保罗说的爱是非常具体的，具体的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爱，因为我们明白，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请记得把你的手机关到静音。我们活在世上，因为我们确知现在，对基督徒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然后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你们重复在心腹周复一周听到这个同样的讯息，因为在心腹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讯息。你或许面对许多的问题，我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每个人都面对许多的问题，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追溯至我们不确切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你才有智慧面对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因为唯独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上次在这个讲道系里面看到耶稣是12岁的耶稣，在圣殿里面与老师们有问有答。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受洗的时候约30岁。耶稣12岁到30岁之间，好似被他的父隐藏起来。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中间他生命中发生什么事， 好似他其实就按照先知以赛亚说，他是被藏在首荫之下，被藏在箭袋中。耶稣他受洗，就开始他的所谓公开事工。公开事工就是指耶稣受洗和他升天这之间的三年期间，耶稣受洗就公开宣告他是谁，他要做什么。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耶稣受洗就是他执行事工之前的身份认证。这个有所谓救赎历史上的意义。简单的说，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你必须先知道认识我的儿子是谁，你才能够明白他之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此来说，耶稣受洗为要立下一个我们受洗的典范，其实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耶稣受洗。耶稣受洗首要是关乎他的身份。耶稣要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却拦住他说，我当，或者应该翻译，我需要受你的洗，你反倒上到我这里来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礼，叫罪得赦免。约翰说他自己需要受耶稣的洗，认知他自己不过是个罪人，他怎么能为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的那位受洗施洗？女人，请你安静。所以耶稣回答施洗约翰说，你暂且许我，或许你现在不明白，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通常理解为耶稣守上帝一切的律法，包括礼仪、律例。就如耶稣的父母守律法，孩子满八天的时候就给他行割礼，这样耶稣受洗就为所有人立下典范，他守法。这个是对耶稣受洗常见的解释，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完全的解释。这个解释基本上预设，其实耶稣他不需要受洗，因为他没有罪，他也不需要悔改等等。他这样尽诸般的义，是形式上守了律法，守了礼仪律，却不需要遵守这外在礼仪所表达的内涵，就是悔改，罪得赦免。我会认为要更完整明白我们主耶稣为什么受洗，我们需要先思想洗礼本身的意义。受洗本身并不是悔改，洗礼也不能叫罪得赦免。如果洗礼本身就是悔改叫罪得赦免，那么确实耶稣受洗就毫无实质意义，他只是尽了表面没有内涵的义。这个其实也正是施洗约翰他自己不明白，他不愿意给耶稣施洗的原因。约翰知道耶稣不需要受这样的洗，但是施洗约翰也应该明白，他自己说施洗其实不是关乎救恩，不是关乎悔改。他自己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那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换言之，施洗约翰他自己认知，他的洗礼是指向那以后要来的那个洗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今天我们先不讨论这个火是代表洁净，还是代表审判，还是都是，我认为都是。但是我们至少认知，水的洗礼指向或者表达圣灵的洗，而洗礼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圣灵工作的外在记号，或者用我们信仰告白的字眼，洗礼是圣灵工作的记号与印证。所以洗礼标记和印证圣灵什么工作？在罪人的身上，这个洗礼所标记圣灵的工作，必然有叫人得生命的悔改，没错，有重生，有与基督联合， 有新生的样式等等。洗礼更是一个命名仪式，重生得救的罪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耶稣基督他自己命令门徒们要去给万人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受洗就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 OK， 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受洗？或者更精确一点的问，洗礼在全然无罪上帝羔羊耶稣基督身上标记和印证圣灵什么样的工作？对施洗约翰来说，如果耶稣同样与罪人在约旦河里受洗，那么耶稣就被罪人的罪所玷污，这是施洗约翰不愿意给耶稣施洗的原因，这也正是为何我们的主耶稣他必须受洗的原因，这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原因，不是吗？那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那不知罪的居然为了罪人的缘故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洗礼是一个命名仪式，而这仪式就代表全然的身份认同，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因为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耶稣呢？耶稣受洗是认同谁？耶稣受洗是归入谁的名下？耶稣受洗就印证他把他自己给了谁？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他受洗的意义其实远超过人们所求所想，我们也不应该奇怪施洗约翰并不完全明白主耶稣受洗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能够受洗归入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全然因为他先为了我们死埋葬和复活，我受洗就印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因他受洗我就知道我在他里面活着，我受洗就归入耶稣的名下，而主耶稣受洗他就认同我这个罪人，他就背负我这个罪人的罪名。罪人的洗礼，我们的洗礼是标记罪人凭着信心所得着的义。那耶稣洗礼，耶稣洗礼就印证他凭着自己全然顺服得以成义。让我们再问，耶稣受洗标记和印证圣灵在他身上做了什么工作？顺服，全然的顺服，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的顺服，不能只是做样子的，必然是真实的，必然是依靠圣灵的，人所行出来的顺服，对耶稣来说尽诸般的义远远超过守一般一切的礼仪律法甚至道德律法，他身在律法之下，他不仅需要守上帝律法，他更需要守一则上帝特别赐给他的一条命令。什么命令？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末后亚当所领受的测试命令 probationary command。 我们知道在第一讲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当初也领受了一条测试命令，不是吗？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耶稣所领受，末后的亚当所领受的测试命令就是：我父爱我，因为我将我的生命舍去， 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尽那诸般的义，不外乎就是那受苦仆人，还记得那受苦仆人以赛亚书，那受苦仆人所成就的义，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而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得以称义，不仅他本来就全然公义、全然无罪，更因为他遵守他父的命令，包括顺服以至于死的命令。你看得出来，耶稣受洗就代表他必然倚靠圣灵，遵守他父的命令，为罪人死，做多人的赎罪祭。这就解释经文中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这是圣灵公开认证基督的身份。就如上帝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这也是圣灵用公开眼见的方式装备那受膏者基督，就如圣灵之后会用眼见公开的方式在五旬节装备基督在地的身体，就是教会。这也解释天上发出的声音，天为他开了，有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或在马太福音，你是我的爱子，这回应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你是我的儿子。然而父爱子，不仅因为父本来就爱子，更是因为那本来就在父怀中的独生爱子，如今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耶和华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仆人，我所喜悦的，回应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仆人之歌。父选择在此受洗这一刻宣告，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受洗就印证他全然顺服以至于死，约旦河的洗礼就指向三年之后在各个他山丘上的洗，就是耶稣之后会说他所迫切等待的洗礼，那真正的洗礼，我有当受的洗礼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约旦河不过是各个他的前奏。父爱子，因为只遵守父一切命令，上帝喜悦基督，因为基督为罪人舍命。接下来在领受圣灵又得到天父公开认可之后，我们的主他就上脸书发布感言，我上耶路撒冷开记者会。 No， 耶稣被圣灵领到旷野，或者用马可福音，耶稣被圣灵驱赶到旷野里受魔鬼的试探。 Why？ 因为凡上帝所爱的他必试炼，而上帝最喜悦的他也最喜悦试炼。弟兄姐妹，这绝非很奇怪或非比寻常的事，上帝喜爱试炼他所喜悦的人，他乐意见人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叫人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See，在希腊文里面，试炼和试探其实是同一个字。当上帝试炼人，目的是要叫人成功。 好叫上帝他自己得荣耀，上帝试炼他所喜悦的人，好夸口上帝他自己在所拣选的人身上所成就的工作。也就是说，你我人若忍耐成功，这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就必然不是按照人自己的意思，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行的，反而需要依靠圣灵，按照上帝的话语。而这正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在旷野里所做的。这就是为何耶稣必须禁食40天。之后在客西马尼，他会对门徒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直接翻译，免得落入试探。耶稣他自己若不祷告，他就落入试探。禁食40昼夜，这不仅叫他的肉体软弱，叫他全然倚靠他的上帝，更给他时间祷告。你可以想象父与子在旷野那40天有何等亲密的团契，上帝为什么喜爱试炼他所爱的人？为什么？因为就是在试炼之中，上帝所爱的人最爱上帝。那试探人的前进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撒旦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在所有人之中他认得出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父才发声认证，这是我的爱子。所以这个试探其实并非要测试耶稣的身份，这个试探无非是要上帝的儿子听撒旦的话，是撒旦要上帝听从他的吩咐。这个试探提问，耶稣要听上帝的话语，还是要听撒旦的吩咐？我再提醒一下孩子们，我们中间有幼小的孩子们，2岁3岁会有情绪，会坐不住，那个都 OK。但是我们的期待是你5岁6岁以上，你不只可以控制你的情绪，你可以控制你的膀胱，你不需要随时站起来上厕所。Oh, where am I? Okay. 不是关于膀胱。那试探的人前进来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是其实撒旦并不是要测试耶稣他的身份，他是要看上帝的儿子是否会听他的吩咐，耶稣他是否要听上帝的话语，还是听撒旦的吩咐，他要依靠上帝的供给，还是要用自己的方法填饱肚子。第一个亚当在丰盛的园子里，他的问题就是他不相信上帝的供给，他偏偏要吃那上帝不要他吃的果子。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在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之后，不相信上帝的供给，他们要回埃及吃肉。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是引用生命记第8章第3节，那边写，上帝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为什么要赐给你吃玛纳？要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试炼的目的是要上帝的儿女依靠上帝，要人知道人活着是凭着信心依赖上帝的应许和供给而活。若人在试炼中不依靠上帝，却依靠自己的能力，人定义上就是落入试探。上帝的儿子确实大可将石头变成饼，但是那不是上帝供给他的方式。第二个试探，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上帝儿子，可以跪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我们知道上帝儿子耶稣，他可以差求他的父差遣十二营的天兵，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妄求。人本来就是应该按照上帝的应许求上帝，但是若人断章取义上帝的应许，就是放肆，就是健忘，就是试探上帝。魔鬼他引用的是诗篇91篇11到12节，但是他漏掉了其中一句话，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什么道路？就是上帝指定他儿女所行的一切道路，就是那或左或右，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的道路，就是上帝指定他儿女所要走的天路。唯有走上帝所指定道路的人，才有上帝保守的应许。如果耶稣听了撒旦的话，就表示他不听上帝的话，就表示他不是走在天父所指定的正路上。如果他跳下，他没有上帝的应许，也没有天使会保护他。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加尔文对这段经文有 很好的注释，我就为大家念。加尔文说，这段经文人用各种方式试探上帝，但是在这节经文里面，试探这一词表示人轻视上帝交托在我们手中的恩典媒介，那些撇弃上帝所设立的方式就是恩典媒介。决意试探上帝全能的人，简直就像砍掉一个人的胳膊和手，然后命令他去工作一样的荒唐。简而言之，凡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之下试验上帝能力的人，其实就是不透过，没有透过正当的测试上帝应许以来试探上帝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主不试探上帝，我们也不应该试探上帝。基督徒的生命其实非常简单，我觉得不外乎就是忠心使用上帝赐予我们一切的恩典媒介，聚会、团契、祷告、读经、听到、悔改等等，使用这一切恩典的媒介领受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上帝所设立我们要走的天路，而若非其路，则上不了天堂。你不使用恩典，你就没有恩惠。基督徒其实蒙福也很简单，顺服就必蒙福。这不是律法主义，这只不过是最基本的属灵原则，倚靠圣灵，按照上帝话语，凭着上帝的应许顺服上帝以至于死，这样的人定义上就是蒙福的人。基督的问题其实也很单纯，一个不忠心使用上帝所设立恩典媒介的人，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团契等等，这样的人凭什么？这样的人要用什么？用什么来领受恩典？第三个试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以第三个试探，魔鬼不再质疑他的身份，他直接要求耶稣拜他。耶稣也确实要得荣耀，但是问题是耶稣要如何得荣耀？他是否要超洁净？他是否拜他不应该拜的？还是他必须等待？ 他必须顺服上帝，他必须先受苦才得荣耀，他要现在就伸手强夺荣耀，还是要等待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姐妹，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都是要得荣耀的人，基督徒，你就是要得荣耀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得什么样的荣耀？我现在就要，还是我可以等？魔鬼确实可以给我们荣耀，而且现在就可以给。你只要拜对偶像，你就会得到荣耀，事业的成就，事工的发展，人的认可，脸书的按赞，你要这样的荣耀，你就会得着这样的荣耀。只不过关于荣耀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荣耀这个东西就是及时得着的，也必快快失去。还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的是上帝所赐的荣耀，就是与他儿子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的荣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耶稣说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就这样，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个时候才有天使来伺候他，因为耶稣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有天使来伺候耶稣，也证实我们的主耶稣他真实经历最严苛的试探。虽然耶稣没有罪，虽然我们按照正统的信仰承认耶稣也不可能犯罪，这就是神学家所谓的基督不可犯罪性 impeccability， 但是我们却坚持按照经文所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试探是最真实的。神学家会说，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全然圣洁，他全然不可能犯罪，因此他经历最真实最深刻的试探。我们都太习惯犯罪，因此我们对试探都不敏感，也就时常落入试探。但是耶稣他全然无罪，他全然圣洁，试探对他来说绝非无感，而是最敏感。他胜过试探也绝非理所当然，他必须有他上帝的话语在心里，否则他就犯罪，他必须记得上帝的律法，否则他就跌倒。Okay. 最后有一些应用，耶稣受洗，耶稣经历试探，首要是关乎他是谁，让我们看见他要如何拯救我们。但是耶稣认识耶稣是谁，明白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应该产生最实际的应用。有人说，看耶稣引用经文打败魔鬼，因此我们也要背经文好击退魔鬼。 So 也许你们以前听过 我讲 我以前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笑，有点未免太天真了吧。好像每日金句背得够多，你就可以面对试探。但是我现在悔改，如果认识基督必叫我们效法基督，那么亲爱的心腹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此效法基督。经上记着说，三次经上记着说，我们必须知道经上记着说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经上记着什么说，那我们从何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儿子把经文存在他的心里，他把上帝的法则刻在他的心板上，而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就效法我们的主， 他总是知道经上到底说什么。耶稣的顺服不是偶然的。有另外一句话怎么说？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好，十年功，十年功。父将他的子隐藏三十年，干嘛？训练他，每天早上提醒他，教导他，装备他。耶稣为什么总是知道经上记着说什么？之后他与文士法利赛人的辩论总是，难不道你们不知道经上怎么说？他怎么知道？圣经是的，是他写的，也是为他写的。但是他道成了肉身，他就必须读经，他就必须背经，他就必须学习，他就必须思想，昼夜思想他父的话语。他必须依靠圣灵，将他父的话语刻在他的心板上。这一切，弟兄姐妹，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在那试探中，他没有作弊，他也没有超捷径。他在旷野四十昼夜禁食，靠什么而活？靠他父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他有他父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因为他三十年，我们的主爱慕他父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因此他总是顺服，他总是明白父的旨意，因为他总是按照经上记着说的去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爱你的儿子，你喜悦你赐给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退后。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不能退后，他从来不得罪你，因为他将你的话语藏在他的心里。我们从来没有思想我们得救，正因为他默想你的训词，他看重你的道路，他没有忘记你的话语。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救主是全然顺服以至于死而战胜罪恶权势的救主。我们也只有这一位救主，我们也只需要这一位救主，就是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 那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讯息，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